里闯一闯，我请你不肆意休息吧，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小莫远小莫慢，可笑是心里住影子下，

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，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？ 在风中断线的风筝，就像你离开时那样的匆匆。何度も何度も紡いだよ。

想温柔一对。 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仓促，就是像世间深谷，款款言语，款款乱红千秋，至于你朝朝暮暮， 问之又何妨。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抱放弃，心如雨交战，与你点阑珊， 用一生相爱， 仿佛一夜带路的光，映射城墙，如果回忆无常， 含上着自己，不知为知之

他。傻笑是不敢递给他。 Thank you.

静静地等待你出现，我带来满天晚霞，候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放进专属的，和我一样陪你漂亮，今生的宿舍，我的梦想，明天要说再见，

乡，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，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爱上了北方？南方姑娘，你说今天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。 是离不开。呜呜 沙漠默默心中静。